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有没有把你的位置发给我呢？此时此刻，北京时间9:01:44，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正行驶在哪里呢？东方一想呢，现在是在定福家园南岭1号哈，他们家哈，你可以去坐车。字母妹妹呢，还是在紫玉华府，在他们家哈。牛米呢是在天竺综合保税区，单位哈。那人花呢，现在是在丰台，还有忘情水，习惯有你，还有这是。李是吗 ？Mixer 李在颐和园，大早上起来就去逛园子哈，真幸福。田大腕呢，现在呢是在东直门外大街收听。好了，你们好。还有黑马，真的是杀出了一匹黑马，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你的名字。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小呆猪现在在西城区的北平胡同，还有打不死的小强现在是在大兴收听。好了，还有在陆陆续续发来了，我简直没法念了。小幸运呢，现在是在河北的廊坊收听，你就知道了，全北京都在听，北京以外也在听这么好听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是2018年10月25号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今天来关注的是流媒体后视镜。我们都知道啊，传统的镜面内后视镜呢有几个问题。一呢是视野受到车辆后窗形状的影响，二是后排中间如果坐人就会挡你的视线。哎，你高哪那么高啊？趴下。这怎么了？我不就坐在这吗？挡我视线了，回头就看那个圆圆一个大黑脑袋，你趴下，形成这样的安全隐患哈，让后视镜的作用、后视镜的作用无法发挥。那现在的流媒体内后视镜呢，将内后视镜变成了一块显示屏，同时呢保留传统镜面的功能，驾驶当中呢实时的显示车辆后方的情况，不仅清晰度更高，视野更广，还不受成员啊、伪装的大小等等的影响，可谓是一举多得了。这也是被大众认为是厂商琢磨出的最实用的电子技术之一。上次我们说被吐槽的那些技术啊，没人说它作用哈，但是这个确实挺有用。哎，我也真的发现哈，有时候确实是后排座如果说 坐的人太多的话呢，你会觉得挡住视野，或者哪怕比如说要出去玩放很多行李啊，也把后面全给挡住了，只能靠两面那个外这个外面的后视镜来看，确实看着不是特别的具体特别详尽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Boma Two A.M.第19名，萧敬腾，我的大学。第18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第17名，矜持，勇气。第16名，朴树，在木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 was a quarter to eight, secretly glad you were late. I hope you didn't see me peeking through the window. I didn't want to seem too eager. I opened the door ready to leave, and then my dad walked us all the way out to the car. That was embarrassing. Still, it's gonna be another long night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been.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先跳过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的《再恋》。这样的旋律恐怕你一定很熟悉吧？杜德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的英文版《The One You Love》。我们来听听张国荣的《再恋》。 重复的一句话，结束一段情，痴心的结果，照样冷冰冰，早知火烫下，别多冰冷事情，我只好接受，再独过走。 果都介绍了，经典的旋律，经典的声音，来自张国荣的《再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名。时间的缘故呢，调转一下顺序。好了，回过头来继续攀升，听第17名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坚持诚心翻唱的勇气，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听听矜持的演绎，矜持那女人味十足哈，有着高挑的身材，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她独一无二的音乐魅力，举手投足呢都是很优雅而又迷人的大女人范儿。好了，来听听大女人诠释小女人的歌《勇气》，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我可以跟着她一起唱吗？《勇气》。 这个决定，别人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珍惜。 成名曲《勇气》，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矜持诚心演绎的版本，确实也唱出了他自己的味道。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带离经沧海呀，带阅尽悲欢，心房卷纸帆。君一尘满面目你满身，好个白发迷住人，今日归来不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T-Bell Becky G Superstar。 第14名汪苏泷一向倾城。 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怎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 第13名 张国荣再恋。 重逢的一句话结束那点情。 第12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 第11名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把你的满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r. Worldwide Becky G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Copa America。 感觉到光芒万丈的一首歌曲，来自牙凤梅 Becky G 还有平胜 Big Boom 带来这首 Superstar。 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15位。 Becky G 超可爱哈，唱功见长，整首歌曲在欢快的节奏当中带着一点热辣的味道，别说了，一开始的 rap 更是带感哈。Superstar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递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是过了风雪骄阳，也 走 过 人间万象，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

秋。 锦星二成唱现在听起来很应景的这首歌曲《天凉好个秋》。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里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吴青峰的曲，吴青峰的词，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一看就是吴青峰写的。 TFBOYS 没有辜负他的作品，这首歌被三小只演绎成了很可爱很温暖的歌。小精灵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11位，第12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答。你说 听着幸福的歌曲，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R&B 曲风的作品，也作为偶像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歌。歌曲开头的旋律就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的感觉，结尾的哼唱和与之呼应的，给人这种幸福地图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心情都飞起来了，嘴角上扬吧。幸福的地图送给你，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我存在只为了你的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最近歌唱北京征集组又收到了一份优秀的音乐作品，由实名作词刘悦作曲，青年演员张一山、关晓彤共同演唱的《北京乐章》。在采访过程中，两位年轻的演唱者都分别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关于这首作品的感受。张一山是这么说的， 首先就觉得很亲切，因为我从小就在北京长大，一直都没离开过自己的家乡，除了工作。那本身作为北京人是很爱自己家乡的，对，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人，然后也从小生长在胡同里，所以看到那样的歌词，第一感觉就是很亲切，然后也很感动。对， 同样是在北京成长的关晓彤说，这首作品把北京的好都写了进去， 就里面写满了就是北京的这些像什么城墙啊、故宫啊，最有标志性的这些建筑，就北京的所有好像都写在这首歌里面。然后还要表示就是对北京的喜欢，对北京的热爱，然后还有在就是告诉别人就北京到底有多好。 作曲家刘悦曾担任金鹰电视艺术节以及湖南卫视2007快乐男声节目音乐总监。谈到这次歌唱北京的活动，刘悦是这么想的。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然后音乐嘛，尤其这个艺术，我们歌颂的反正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又是生活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这么多年的一个群体，你甭管是北漂也好，还是本地人也好，其实大家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为这个城市来做一点这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是很荣幸，再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凝聚大家，在一个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空间里面，增强凝聚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充满朝气的作品《北京乐章》。 闭上眼，在你的胡同里徜徉，古老城角刻满往日的时光，河口前闻到晚茶池下留香，那滋味像岁月一样悠长。 张开手，在你的怀抱里飞翔，年轻的心跳动着梦的渴望，问一声远行的人别来无恙，行囊里装满祝福也有泪光。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每张笑脸阳光下绽放，星辰大海里乘风破浪，永不落幕梦想乐章。 走一走老北京大街小巷，岁月长河奔腾你的万千气象，故宫里无价之宝满目琳琅，不到长城非好汉可敢来闯一闯，全世界的目光都把你向往，友谊的歌声在这里飞扬，梦想的乐章在心中奏响，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中央。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听到这样一首活力的歌，与众不同哈、啊。中文歌曲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一首节奏很快的作品啊，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这就是早期的中国风吧？那时候虽然还没有中国风这个词哈、啊，但是这首歌曲绝对做到的就是中国风。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啊，这边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每天都发来这么美的图片哈、啊。秋天啊，真的好美啊！虽然你看不到图片，不过接下来给你介绍这个景点，可以用语言来给你描绘美丽的秋天的景色。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季自驾游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的是五色并存的秋季苏州天平山。哦，乾隆下江南，似游天平山，而演绎了深秋赏枫的人文风气。古风土艳和江南的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可谓是别致而又盎然。这里的枫叶入秋之后，经过低温的这个霜打之后呢，夜色慢慢由青变黄，转成橙红泛紫，常常一棵树上呢就五色并存，因此呢是名副其实的五彩枫啊。有的时候呢还会闪现出浅绛、金黄、橘黄、橙黄还有橙红等等斑斓的色彩，就像诗中所说的，似烧飞红火，如花不待春。半山腰的望风台是最好的赏枫点呀、啊、自驾最好的时间呢就是十月到十一月，就是现在开始可以计划走起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哥哥李玟《爱琴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想带你逃离眼前，夜幕下切入城市另一面。当天星星亮起第一，会做指引，在我能得到原百度的吸引力，让心情决定是你要在哪里停留。一旦开始加速，别回头。Say it, say it, 我们拥有。 给我们营造的就是很到位的情境哈，《夜行记》来自鹿晗，犀利的独白，充满趣味的编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鹿晗的率直个性，带着张扬，带着最自然的流露，带着这样的欢愉的感觉，带你来听《夜行记》。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感动一把，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孙子涵的《给我机会重来》。其实这首歌曲呢是送给爸爸的，他说。我是老来子啊，有一天爸爸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看爸爸躺在病床上，感觉他是一个特别需要被别人关爱的老人了，然后就开始酸楚了，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给我机会重来。一直那么坚强的后盾，那么坚实的肩膀，突然也变得很脆弱，向自己来关心了。孙子涵，给我机会重来。 我的过你那一是谁鬼跳我所有脚，可能上一句你不用天跟天当计较，可能多一句把翅膀吧，你会在偷笑，是港湾是我的分，我仰望着世界，你莫等我 重来，我该早点明白，世上可住每秒不如你心跳，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这趟个人我懂什么重要，给我机会重来，我该早点明白，赢得了世界赢不得烦恼，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你的看我变成你的模样，求你好起来。心在刺痛，都禁不住了你的手，把你送进手术室里，好陌生，就是那一双手，为了加班不透露这一切的那双手，突然发现好久没有紧握过的双手，是个吻，是我的份，我仰望着世界，你默等我归岸，我才明白你需要被爱，我该成为你的港湾，机会重来，我该早点明白，世上可住每秒不如你心跳，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这趟个人我懂什么重要，给我机会重来，我该早点明白，赢得了世界赢不得烦恼，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你的看我变成你的模样，机会重来，我该早点明白，世上可重每秒不如你心跳，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这趟可让我懂什么重要，给我机会重来，我该早点明白，拼得了世界赢不到烦恼，给我机会重来，我会坚强起来，你的看我变成你的模样，求你好起来，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Yeah，TFBOYS come show you love。

在剧中饰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是著名演员胡军。在影视剧中有着出色表现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演技派。在剧中饰演克劳迪斯和老王鬼魂的是著名戏剧演员濮存昕。巧的是，他曾在林兆华执导的《哈姆雷特》1990中饰演过哈姆雷特，而那一版本的掘墓人正是由胡军饰演的。两人重逢在哈姆雷特的舞台上，胡军说感觉像是一场轮回。话剧《哈姆雷特》是李六乙导演在《李尔王后》执导的第二部莎士比亚作品。这版莎士比亚所用的译本是学者李建明翻译的。为了还原莎剧的本真，并让观众欣赏到易懂又不失文学性的演出，重新翻译经典剧作并启用新译本是这版《哈姆雷特》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胡军的妻子卢芳将在这版《哈姆雷特》中一人分饰奥菲利亚和王后两角。一人分饰两角在《哈姆雷特》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处理方式，英国艺术家们也对此十分惊讶。11月28号新版《哈姆雷特》就要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在大剧院连演八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974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Kill the Lights 来自 Radio Killer 电台杀手带来这首歌曲，很有冲击力哈。希望汽车音乐会带着这样的音乐，然后和我们的 FM 九七四杀出重围啊！其他电台都不在了，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哈。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个人非常钟爱，今天从箱底里拿出来和你共同分享。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作为经典佳作歌曲，被王菲和 Tank 都翻唱过，后来也推出过粤语版本《月光光》，但是个人还是喜欢许美静演绎的版本，因为许美静这个女子是如此牵动着音乐人的心。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许美静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响起，歌动心弦，心若旷古，于是醉的只是自己，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了自己爱怎么就怎么的境遇。一起唱吧，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照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汤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心灵的昨天今天属于心灵的嘻哈风味哈，昨天的依赖小女生，今天的独立小女人，所有情绪自理，懂得了爱自己才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不对？好了，祝福大家嘛，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同样是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明天见。 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就对一些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耍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就连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演了心疼自己，